何喜讯甘心宣，启发歌声美难言。基督救主新生王，荣耀荣耀荣耀归至高神，荣耀荣耀荣耀归至欢腾就吃瓦匠，大地皆他见望， 为人中心预备地方，祝天万物歌唱，祝天万物歌唱，祝天祝天万物歌唱， 祝是欢腾皆万方， 像银一声银歌声嘹亮， 罪恶忧愁不容再唱，师徒紧紧相望， 蒙主为恩无怨不解，到处处这流畅，到处处这流畅，到处到处处这流畅， 莫名主爱，主爱奇妙莫名， 不是欢腾就主下降，大地皆他君王， 为人中心预备地方， 祝天万物歌唱，祝天万物歌唱，祝天祝天万物歌唱， 不是欢腾出之万邦， 众民都当歌唱， 我也哄堂高山听月， 响应歌声嘹亮， 响应歌声嘹亮， 响应响应歌声嘹亮， 罪恶忧愁不容再唱， 师徒紧紧相望， 主为恩无怨不解， 到处处这流畅， 到处处这流畅， 到处到处处这流畅， 主是真理恩慈万方， 要使万邦称义， 上主公义无限荣光， 主爱奇妙莫名， 主爱奇妙莫名， 主爱主爱奇妙莫名， 主借真理恩主下 降，大地皆他君王， 上主公义普天同光， 主爱奇妙莫名， 主爱奇妙莫名， 主爱主爱奇妙莫名， 恩慈万方， 要使万方称名， 妙莫名。